远诸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锋。上次讲到，肥仔拉住条绳，将大金牙从楼梯度扯翻上嚟，将前因后果对佢讲咗一次。大金牙听完亦都系垂头丧气。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，虽然呢常言讲一鼓作气，再而衰三而竭，但我哋仲未到沮丧嘅时候，趁住我哋仲未饿到行唔喐，快啲再諗下，睇下仲有咩计。若果再过几个钟头我都行都行唔喐，咁就真係等死都得啦。一提到个饿字，肥仔就发猛疹啦，捉起地下一隻大鹅条颈就讲啦。唉，咁就唔至于，实在冇计呀，我哋仲有两隻烧鹅可以食。既然你同老金讲唔可以喺呢条楼梯度杀鹅，咁我哋可以先食一隻，留返下一隻，等去到冥殿先再劏呢。我对肥仔讲，我哋冇柴又冇火，喺呢度点食啫，唔通你生食喇噃。肥仔抹咗抹嘴角流出嚟嘅口水讲，唉，生食有咩唔得啫，古代人呢都系食啲生肉㗎啦，真系饿到急嘅，你鬼得佢系生定系熟嘅。我话啦，原始人先食生肉，如无饮血，你呢仲系咬牙坚持一阵。如果我哋再走唔甩，你再生食都唔迟啊。其实依家距离你喺鱼骨庙食嗰餐，其实都系六七个钟啫。喺旁边嘅大金牙喊住口咁讲， 胡爷，我哋呢回系咪真系要玩完啦？上天入地嘅法子都諗晕晒啦，就系离唔开呢个鬼打墙嘅二十几层台阶，唉，真系当黑啊。 我想安慰肥仔同大金牙几句嘅，话到口边又讲唔出口。其实我依家亦都系心烦意乱嘅，亦十分需要人讲几句安慰嘅说话。呢个冇阴功嘅二十三级台阶真系攞人命啊。二十三呢个数字好似喺边度见过。我伸手摸咗摸石阶上面嘅月牙槽，好似置身响茫茫大海中挣扎嘅时候，突然捉到块漂浮嘅木板。肥仔又想同我商量点食鹅嘅事，我驚佢打断我嘅思路，唔等佢开口就对佢做咗个鼠嘅手势，继续绞尽脑汁搜索记忆中嘅讯息啦。我諗明白之后一拍大髀，吓到大金牙同肥仔一跳。我对佢哋两个讲啦，佢呀爷，我哋俾呢个鬼台阶呃咗啦，呢个根本就唔系咩鬼打墙，亦唔系咩幽灵重边缘嘅混沌地带。佢娘亲呢，佢系西周古墓中嘅一个机关，一个以易数设计嘅诡异陷阱啊。自从我喺部队开始，我就一直开始结合家传嘅秘书研究周易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分东纬西纬，乃系两仪之说。分东四纬西四纬，乃是四象之说。分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坤、兑、离、未，咁就系八卦之说啦，系天地大道造化之理。嗰阵时我只系攞呢啲嘢嚟消磨军营中单调乏味嘅时光。由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，其中有一个字系遁字。遁字呢一卷中讲嘅都系古墓中嘅机关陷阱。中国自古推崇易数，所以古墓嘅布局都离唔开此道。我曾经详细咁研究过，依家回想起身，呢种二十三层嘅石阶，学名应该叫做圆云梯。呢种设计原理早已失传千年，有唔少数学家同科学家都沉迷此道。有啲观点认为，这个是一种数字催眠法，故意留下一种标记或者数字信息迷惑人。而数学家则认为，这个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数字模型，身处其中，看起身只有一道楼梯， 实际上四通八达。月牙形的记号就是陷阱。这个记号其实是在台阶上逐渐偏离的。再加上这些台阶和石壁都可能涂了一种远古的秘方。这种秘方是用来吸收光线的涂料，那就更加令人难以辨认方向了。一旦留意诸如记号这些信息，就会使人产生逻辑判断上的失误。以为行的是直线，实际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岔路，在岔路上兜了个大圈，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方向感。台阶的落差很小，可能就是为了令人产生高低落差的错觉而设计的。就好像三国时候的八阵图，几块石头就可以困住人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虽然先得八个字，就已经如此繁复奥妙，何况西周之时世间尚存十六字，那就更加神鬼莫测了。这种在现代看来复杂无比的圆云梯，早在西周时期那个最流行推卦演数的时代，统治阶级完全掌握这些秘密，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国家机密。圆云梯未必都是23级的，但是可以根据这个数字推演走出去的步数。想不到这座西周的幽灵冢之中竟然还有这种这么厉害的陷阱。如果盗墓贼不了解个中的奥秘，不入这个石阶之中，必定是困死在度无疑了。不过今日落在我手上，那就要看看我老虎的手段了。我不顾得跟他们解释那么多了，只是讲给他们知，跟住我就是了。于是按照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遁字卷，似模似样地以碎石摆八卦，用23换子午推算步数。但是易经八卦何等艰难呢？我又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虽然知道一些原理，但是根本就算不出来的。我计到个脑都神坏，越计越糊涂，看来呢我真的不是这块料来的。心里头焦躁，根本静不落心来。这个时候亦都没有人可以帮到我手。肥仔这条友呢数钱就在行。大金牙虽然做生意精明，算术呢佢是不掂的啦。最后我对肥仔和大金牙讲了，干脆呢咪伤脑筋了。既然知道是圆云梯的原理，就是利用高低落差的变化以特殊参照物等我们在这里绕圈。咁就容易对付了。我睇呢我哋笨人有笨招，仲係直接向下碌就得㗎喇。 哎呀跳，老虎你啱啱唔係几有把握可以推算出嚟嘅咩？哎，点解一阵间又变咗卦呢？係唔係个脑唔够使呀？我早就讲过啦，碌落去㗎嘛。不过万一如果可能也许碌唔到头咁点算呀？你是不是保证碌落去实得先？ 我对肥仔讲了，是啊，你啱先不是都是想碌落去的咩？点解依家又动摇呢？碌落去就是胜利，听我的冇错的了。这个时候我哋身边的蜡烛又烧到咗尽头了。在古南买的这种小蜡烛最多亦只可以烧一个钟头多啲。大金牙好怕黑的，即刻又拿出另外一支蜡烛重新点上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又讲了， 哎呀胡爷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。 哟，老金你呀，咪成日嚟埋呢手嘢啦，有咩事一次过讲晒出嚟呀嘛，咪窒下窒下先得 㗎。我今日呢实在吓到懵晒啦，依家个脑先啱啱清醒啲。我以前听我屋企嗰个老爷子呀讲过呢种机关嘅。不过呢就唔系好一样。嗰种呢系一种直道嚟嘅，好似迷宫咁。企喺里边点睇都系一条道嚟嘅啫。其实呢就系七捐八拐咁喺度画圆圈。我呢仲认识一个老坑，佢呢就唔系赌斗嘅。 不过呢，佢有本祖传嘅隋代神功谱，我呢又想买过嚟嘅，佢又冇出手。但係我见过呢本书，书上边呢提到过呢一种地道迷宫，上边呢仲有张图，画嘅呢就係同几个阿拉伯数字八前埋向一齐咁嘅。唔知道呢种迷道同我哋依家所住嘅圆云梯系咪同一种原理呢？ 我对大金牙讲啦，嗰种迷道呢我都知道，同呢个原理系相似。不过每一个地方都因地制宜，根据地形嘅唔同，大小形式都有变化，必须会推演卦数先可以出返去嘅。但系问题就系我哋算唔清楚呢。 圆云梯呢我都冇听讲过。不过呢我听我伯爷讲过，呢种迷道呢响周朝之后就好少人用啦。因为破解嘅方法是非常简单，根本是困唔住人嘅。 我同肥仔听佢咁讲，都一起留意听住大金牙讲啦。咁复杂嘅迷道点去破解呢？ 其实呢讲穿咗一啲都唔难嘅。呢种地方呢就是用参照物嚟搞鬼嘅啫。隔一段距离总系呢似有意似无意咁搞个记号出嚟。一旦留意呢个记号就会误入歧途，眯埋眼呢反而容易行出去。 哎呀，真係一言惊醒梦中人呢。我哋蒙住对眼向下行，唔去数台阶嘅级数，亦唔去睇记号，讲唔定真係可以撞返出去吧。 我觉得呢种办法绝对唔可行。大金牙所讲嘅係一个更蠢嘅办法。台阶嘅高低落差极有奥妙，凭感觉走呢绝对系唔得嘅。呢一座圆云梯嘅规模我哋仲未清楚，鬼知道佢有几长咩。而且我哋喺圆云梯上面搞咗咁长时间，上上落落都唔知行咗几多次啦。眯埋眼行落去，点知几时先可以行得返出去呢？但係点解就係諗唔到办法呢？諗到个人都猛整晒啦，忍唔住用拳一拳就揼喺旁边嘅石壁。突然间諗到，係啦，呢种圆云梯只係用嚟对付单打独斗嘅盗墓贼。我哋有三个人，冇办法利用长度啫，可以利用宽度嘅。我将諗法对大金牙同肥仔讲咗，两个人都连连点头啊。咁真係一个好办法。由于台阶宽度有十几米，一个人向中间只顾住搵地下嘅月牙标记，难免睇唔到两侧嘅石壁。不知不觉咁被标记引嚟咗方向，引入咗岔路。如果贴紧一侧嘅墙壁而行亦唔妥，亦都会被八字形嘅路径卷咗入去，更加就冇方向感啦。但係如果我哋三个点着蜡烛横向咁一字排开，中间保持一定可视嘅安全距离，每行一级就互相联络一下，就咁慢慢咁行落去，见到岔路就将整条台阶都做上记号，用几个钟头嘅时间，边度仲会有行返出去嘅道理呢？於是我哋三个就依计而行啦，用纸笔画一张草图，将每一层台阶都标响图中。如果遇到岔路就标明记号。果然向下行咗冇几远，就发现一个隐蔽嘅岔路，我哋就将整条台阶画得一个明显嘅大记号，响图中记录清楚，然后继续向前行。就咁不断咁行下停下，记录个地图越嚟越大，果然纵横交错，就好似一个巨大嘅蝴蝶翅膀形状。呢一条圆云梯系利用天然嘅山洞巧妙设计，其实并唔算大嘅。如果系大队人马，圆云梯根本系起唔到咩作用。但系只有一两个人，冇办法顾及圆云梯嘅宽度，就好容易深陷其中。除非身上带有足够的照明设备，每一层石阶都点一排蜡烛，否则只是挂住找台阶上的月牙形标记，那就实死无生了。 另外台阶嘅用料十分坚硬，冇锋利嘅工具系好难喺上边记录符号嘅。石阶虽然系灰色嘅，但系明显被涂抹咗一种秘料，竟然可以起到吸收光线嘅作用。谂到中国古代人嘅聪明才智，实在系令人叹为观止，唔服都唔得啊！其实呢种秘方秘料之类嘅嘢，喺中国古代有好多嘅，只不过呢都系俾皇室贵族垄断晒，唔系用响修桥补路呢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嘅事情上边，而系呢都用响巩固自己统治地位，或者用嚟设计守护皇室陵墓。喺嗰个时候，拥有呢啲秘密嘅，从嚟都只有少数嘅特权派。从规模上嚟推断，我哋将地图绘制咗三分之二左右，脚下终于就冇咗台阶啦。我哋已经翻到咗冥殿之中啦。嗰只人面石角仍然系静静咁立响冥殿嘅东南角。我睇咗睇表，我哋足足响圆云梯上面搞咗四个半钟头，依家已经下午三点几啦。从早上九点食咗最后一餐饭，就再都冇食过嘢啦。个肚呢就饿到裂晒，本嚟以为入咗盗洞，响冥殿中摸到名气就走噶啦。边个谂到会有咁多波折，仲遇到咗一座西周时期嘅幽灵冢啊！呢件事啊，充分暴露咗我哋盲目乐观主义嘅情绪。以后呢就万万唔可以再做呢一种冇万全准备嘅事情啦。虽然讲善打无准备之仗系我军嘅优良传统，但系响赌斗呢一行里头啊，明显系唔适合用呢一套嘅。打仗凭嘅系勇气同智慧，而赌斗发忧更重要嘅系清醒嘅头脑、丰富嘅经验、完美嘅技术、精良嘅装备，呢啲条件缺一不可嘅。冥殿地面正中嘅墓砖被打开堆埋响一边，嗰度呢正系我哋入嚟嘅盗洞，盗洞下边已经变成咗西周古墓底层通往陪葬坑嘅墓道啦。冥殿四周一片漆黑，我出于习惯在冥殿东南角点着一支蜡烛，不过这支呢已经是我们带入来古墓的最后一支了。蜡烛细小的火苗不直地在那里燃烧着，被鬼气深深的古墓地下宫殿带来一片细小的光亮。光亮虽然小，但是使人就觉得心里头踏实好多了。三个人望住地下的蜡烛，长长咁出咗一口气，死过翻生啊，心里头都唔知几得意，不由得相对大笑啦。我对大金牙同肥仔讲：点啊？到最后呢，仲系要睇我老虎嘅本事。呢种地方边可以困得住我哋嘅呢？唉，我同老金嘅功劳都好大噶，冇我哋两个，你自己个人走得落嚟咩？你呀都未出去啫，就开始自我膨胀呢。我对肥仔讲，我呢就是棵常青藤，你哋两个呢就是藤上嘅瓜。瓜楞藤啊，藤楞瓜，藤越粗瓜就越大啦。大金牙笑住讲， 啊胡爷啊，公社嗰阵时候嘅歌仔都俾你抄埋出嚟。 我哈哈大笑， 但是笑下笑下突然间感觉少了啲乜嘢，笑唔落去啦。 一直拖住嘅两只大白鹅唔知跑咗去边。我啱先急于离开圆云梯，匆忙之中冇留意，就问肥仔啦。咦，唔系叫你拖住佢哋两个嘅咩？点解冇咗㗎？系咪留低咗喺圆云梯度？ 肥仔指天发誓啦，唉，绝对绝对是拖咗返嚟冥殿度嘅，啱先一高兴就松咗手，一转眼咋嘛，跑鬼咗去边呢？应该唔会跑得去好远嘅，我哋快啲分头搵下，跑远咗就唔好捉㗎啦。 两隻跑到冇晒影嘅大白鹅，如果係喺冥殿中 就已经极唔好揾㗎喇。如果係跑咗去規模宏大嘅前殿，咁就更加难揾。我哋人少，而且冇大型嘅照明設備，摸黑去边揾呢？冇我呢，就冇辦法摆脱幽灵虫嘅围困。冥殿咁大，可以跑得去边呢？我哋正话要周围揾下，忽然听见人面石角中传嚟一阵古怪嘅响声，声音响空荡寂静嘅地宫中格外咁刺耳。好唔容易摆脱咗圆云梯，但系两只至关重要嘅大白鹅唔见咗。而家人面石角中又传嚟一阵古怪嘅响声，到底响呢个诡异嘅西周墓里头，我哋仲会遇到啲乜？我哋就下次再讲了。